月一号啊，星期二啊，系咪今日？ 冇错， 星期二 通常由波城嚟开场啦，佢对日子都系会比较混乱啲。 我哋对日期咯， 因为佢星期一至星期日都要做嘢，咁所以佢就冇乜分别。对于我嚟讲，我好清晰啦。咁啊，八月一号星期二嘅， 因为再加上咧，当有访问出嘅时候系星期二、三、四咧都分唔到啊，星期一五嘅环节咧就会清晰啲嘅。 系咁啊，至于咧提提大家啦，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啦。今日咧，我哋6点将会有噩梦扭蛋嘅出现噶。 系，哇！我想分享啊，系啊，突然间我醒起，我之后代咗嗰样嘢想讲嘅。 系。 咁诶，呢一个系我一啲嘅朋友嘅经历嚟嘅，咁啊都系一啲打碟嘅朋友啦。咁嗰样嘢咧，其实都几同一啲表演者心里边嘅纠结、经常嘅挣扎，我哋成日做访问可能都会问到嘅嘢有关。 系 就系当你去做一个表演啦，或者当你去做一首歌、做一个作品嘅时候，究竟你要点样攞个平衡去考虑自己喜欢啦，又或者系受众喜欢嘅嗰个。 我打碟都有呢啲 都会 嘅问题嘅， 因为你去安排一个表演嘅时候，其实你都会考虑究竟我放啲咩歌喺里边，究竟嗰啲歌系我自己中意啊，定抑或系听嘅人中意？因为好多时候都会有嗰个落差嘅。 OK， 因为譬如一啲 DJ 嘅角度就佢好中意一啲唔同嘅类型。可能嗰啲歌系即系佢揾出嚟嘅宝藏，但系呢一啲歌咧，佢如果唔系一啲好流行嘅歌嘅时候，有机会受众咧本身系唔识嗰首歌。 系， 咁你点样能够令到当你玩嗰只歌嘅时候吸引到咧？就系嗰只歌本身真系有佢嘅吸引力，而令到我第一次听，我唔识呢一只歌，我都会跟住喐或者我会喜欢。因为我哋好自然嘅，你无论系唔系 DJ 嘅表演，或者你睇一个 concert 都好，好多时候你会投入到嘅就系因为嗰样嘢你识，但系你要为一样你唔识嘅嘢而投入咧，难度系高嘅。 我觉得同埋好巧妙嘅一样嘢就系咧，有时候可能可能喺我哋不论可能而家做电台嘅工作也好，可能你打碟嘅工作也好啦，有时候我哋听到一啲歌曲咧，你会掘出嚟，觉得佢好似一啲沧海遗珠，或者一啲嘅叫做宝藏。哇，原来呢只歌咁正噶，咁样。咁但系对于好多人嘅认知当中，佢未必会有嗰个共鸣喺度啊，即系佢未必揾到我哋觉得嗰个宝藏嘅位置系。可能有时我哋听到一啲歌曲，佢未必好流行。即係用以流行曲去計啦，有啲歌曲可能佢嘅編曲好犀利嘅，我哋可能會聽到哇佢嗰啲嘅樂器嘅轉換好犀利，佢嘅編曲好豐富咁樣。但係可能對於一啲受眾嚟講嚇，我唔記得隻歌點唱，佢嘅 melody 有啲難記，就會忽略咗啊原來佢後邊有呢啲嘅元素喺當中，即係大家去攞嗰個共鳴嘅位置係有啲唔同嘅，我會發現。 因為一個叫做普羅大眾啦，一般聽眾嘅喜好、鍾意嘅留意嘅點，同業內人士喜歡或者留意嘅點咧，係一定會有少少落差嘅，我覺得唔同，因為大家認知嘅範圍唔同啦，咁所以你感興趣一首歌聽嘅嘢唔一樣啦，咁但係有陣時嗰個吊軌嘅位就係、是、我做呢啲歌其實又係俾翻普羅大眾去聽嘅，咁你就會出現呢一個嘅掙扎位啦嘛。 你講起呢樣嘢，我突然間想插拔咗，就係咧早兩個禮拜。上个礼拜啫，上个礼拜一嘅时候咧，我哋做呢一个嘅音乐桑拿咧，咪做呢、這、一个嗰、那个题目 Eurobeat 嘅。咁然后咧，我喺后半粒钟嘅分神 Monday Blues 咧，我就拣咗三首都比较大家认知会熟啲嘅歌曲啦，即系一啲广东歌啦，即系包括有黎明啊，包括有陈慧琳啊，系啦，失忆周末啊嗰啲啦。咁然后咧，我发现即系。呢三隻歌對我嚟講就係一啲隨身袋喺袋，即係衰啲咁講就係、是、第一呢三首歌一定係啱翻符合翻當日嘅主題啦。第二其實呢三首歌係真係隨時攞喺袋你都可以攞到出嚟嘅。咁但係有時佢未必會係嗰種佢唔係唔好，佢係絕對一首經典嘅作品同好聽嘅作品。但係對於我嚟講就係、是我會覺得啊，咁呢首歌大家都識啦，我要推介俾大家嘅嗰個點喺邊咧？即係其實大家係唔 需要我去推介呢首歌都会识得听呢首歌噶嘛。 我明白，即系嗰个嗱，即系呢只歌一出现咧，就一定会气氛好啦。 系啦系啦， 但 系 个气氛好唔系因为你， 系啦唔系因为你 歌本身， 系啦唔系因为你拣呢样嘢，而系大家对呢首歌个认知程度好高， 然后你就会怀疑咁其实唔关 系啦。我系咪应该要拣呢只歌咧？但系我后屘发现嗰个反应好好嘅，就系在于。一啲嘅朋友会特登去短信 send 翻话俾你，哇！你头先嗰三首歌，我听到喺屋企一路执屋一路跳舞，好嗨啊！咁我就会发现，系啦，就系、是、有呢个落差喺度啦，就系、是、会有嗰啲我自己心入边就系落觉得应该推介俾大家，同埋觉得哦，原来大家听到会一齐摁嗰个差别，原来就系咁啦。 因为作为推介者啦，通常你都会觉得我梗系要揾啲你未听过嘅，揾啲宝藏或者你头先讲沧海遗珠咁样先。好似咁样先叫劲， 系 啦，因为如果大家都知嘅，唔使我介绍啦咁啊。咁但系当你谂深嘅，有时就退后一步啦，等自己放过自己好过啲，就系、是、人人都拣呢一个，你点样可以喺攞出嚟嘅时间，攞个 timing 攞得好， 嗯 而制造一个美好嘅 moment 俾听嘅人咯。即系呢个就系褪后一步嗰个加分嘅位啦，会系。咁因为点解会？讨论起呢一样嘢咧，因为同啲 DJ 朋友倾开偈啦，咁大家有时会去唔同嘅地方度打碟咁咧，都会有一个情况遇到，就系会有一啲客人去有 song request，我就好想听呢首歌咁。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好癫嘅，嗰次就系你当玩啲 hip hop 嘅音乐， 系 播啲 hip hop 嘅，跟住就突然之间有一个人行埋嚟就话啊，我想听呢一首歌啊，咁样就递咗个歌名嚟啦。你真系估唔到 系乜嘢咧？ 我俾你估一下，你觉得 系有冇啲乜嘢类型可以俾我？ 广东话嘅， 广东话嘅 系啦，即系本身就一个 hip hop 嘅 DJ set， 有一个人有个 song request， 咁系广东过嚟嘅。然后我见到嘅时候，我系，哦， 尹光嘅， 唔系， 系尹光嚟嘅，二哥嚟嘅， 系，唔系啦，佢话想听麦浚龙嘅《耿耿于怀》 吓，你听系 hip hop 啊嘛？我冇听错嘛，系弹 hip hop 嘅， 系 咁跟住你点样去反应呢？ 我揾一揾啦， 吓哦，我明 系啦。咁呢个都系有时睇一啲前辈啊，或者外国一啲片啊，都有讲有时啊，即系点样去应对啲情况，又唔好第一下就 say no 嘅， 唔好拒绝咗个需求先。 系啦，虽然而家咁样，如果你之后遇到呢啲咁嘅情况，你就知嗰个 DJ 可能系气紧你啦。系啦，即系你都会表示我尝试搵一搵啦。咁跟住总之隔咗阵间之后，对方就问有冇啊？咁耐都未听到嘅，咁我冇啊，真系冇呢一只歌啊。咁啊 suggest 咗另外一首，咁嗰只就容易啲接得到。 系， 咁就最后就有玩到嗰一只啦。咁跟住呢一个情况，其实喺其他朋友身上都有时会遇过嘅，即系。系啦，所以就会出现咗啱啱头先讲嗰样嘢。究竟你喺嗰个 moment， 你为紧边一个去播紧呢一啲歌咧？你系我 serve 佢几大程度 serve 佢咧？我 serve 晒，同埋因为你会知道，当你有第一个或者有第一只， 有第二个啦， 会有第二、第三，咁嗰样嘢咧就翻唔到转头。咁但系如果你太过自己，哇啲嘢我觉得好正，但系听紧嘅人冇感觉。系啦，咁亦都唔系好即系，好老土就 系 你冇得太极端啦。系，所以就点解会引申到有啱啱讲嗰个 topic 出嚟？ 呢个几有趣，但系你当下有冇曾经真系有一下系谂啊？既然你要求得要呢只歌，我谂下方法有冇令佢加到落去之余，但系又唔好同个主题太过走得啦。例如你嗰日系 hip hop 嘅咁样，我尽量嘅。耿耿于怀， 好难。我惊播出嚟，我会耿耿于怀。 系， 因为好难嘅，即系呢个 music flow 上面，同埋成个气氛唔同 啦。即系都会有，即系做 DJ 都唔系万能啊， 都要 谂啊。 系啊，喺一个刻你做唔到几多，同埋你就算我真系想播，我手上面都冇啦。 系，除非佢出咗一个 hip hop version。 好难嘅，因为嗰日有啲朋友玩其他歌已经好犀利噶啦，搵到 hip 唔系 trap version 嘅《无心睡眠》 哦 ，OK 好劲啊， 即系已经 remix 咗嘅。版本啦，咁你都覺得以嗰個風格喺銜接上面唔會太過突兀啦，咁樣係啊，即係我覺得係有趣嘅。首先有趣嘅經歷啦， 係 同埋有趣嘅討論啦，呢樣嘢係。 但係嗰個朋友仔後屘有冇好失望或者 冇嘅？因為佢揀另一隻播到嘅 哦 ，OK 之後係啊 ，Justin Bieber Stay 哦， 咁呢啲就容易銜接到啦，係 幾有趣 係啊，咁就叫做啊都滿足到啦咁樣。 其實呢啲算唔算叫做即係？即係有時啦，我覺得好雙向嘅，即係一個場合 嘅一啲所謂叫做禮儀也好，或者一啲認知也好，就係、是、即係作為 DJ， 我覺得盡量有時係滿足觀眾同聽眾嘅需求，但有時觀眾同埋聽眾都應該要理解，就係作為表演者嘅一啲難處。 睇場合同埋係啊，因為觀眾有好多種㗎嘛，啱啱即係有一種就係、是、我總之嚟我係想enjoy， 係總之啲嘢我係投入到就好啦。咁但係亦都有一種嘅觀眾係我會期待聽到一啲我從未聽過嘅嘢，係、啦，即係如果你玩翻一啲好流行嘅嗰啲就可能冇 feel 嘅，所以咧係好冇啊！你100個觀眾你可以有100種嘅取態咧。系 好难满足晒所有人， 系啊，所以你会明白点解平时做访问一啲歌手音乐人，佢哋会讲去考虑一啲我、音乐点样做呢只歌要点样样做，哪怕咪前咪后讲都好，你就知道咯。因为呢一个挣扎喺每一刻都不断出现啊。 点解做一首歌你会发现有咁多个岗位，甚至乎可能有时监制要有几个啊，跟住可能唱片公司你会成日听到有 A&R 同事，就系、是、要平衡呢啲各方面嘅取向啦，即系点样喺音乐性与流行度之间攞嗰个平衡，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即系你会发现我哋好多访问其实都会提及呢个议题，就系一个几千古难题。 难噶，而最恐怖嗰样嘢咩咧？个答案只有嗰件事出咗佢哋先知道嘅答案啦。系啊，咁所以其实我哋有时我哋做节目，我哋呢种 DJ 啊，电台 DJ 都系我哋都唔知道大家点样样谂，中唔中意啊？咁你中意咪话俾我哋听咯，系啊，即系我哋唔知道你嘅反应，即系譬如我揀呢首歌系近期我哋好中意，唔知道你中唔中意，你中意可以话俾我哋听，或者话俾佢哋听都得。 See a better night, schedule so tight, about to catch a flight, flying like a Jesus, got some caviar on the last bite. See me on the news, seeing something new. All I know is how to keep my cool, never overdue. Shouldn't interrupt tea time with my wife. Mind your business and be kind. Nothing to prove, I'm the best in my zone. They got nothing to lose, I keep tracking milestones. Look how I ball like Katie, his onyx is smooth like criminal tactics of murder. It's all by my own. I sold our shows just to get me my clone. I'm ready to be known. Welcome back to my throne. Is it made of fiction or a dope? Heard he call me gold. Eating all them cheese, just a man with a soul. Oh, be humble and no places you belong to. 刚刚那几个，哪里再想起了 ？Back then 是谁又搭上流行歌的顺风车 ？R.I.P. Could have been me, could be you if you don't move. Now being rude, if we ain't new, 远渡扶苏是留不住。Whoa, the bro's not gonna thank you for trying hard.To be so proud, cause you've been trying hard. Bro, why you flexing? Where you getting that from? We ain't even paid that well. Looking neat about y'all. We need a couple milestones, but is it good enough? Not sure, I don't think so. We're ready to blow up. So die, taro, die, the pizza, daddy's home. Dream big, lay low. Dream big, lay low. Dream big, lay low. Dream big, lay low. Me and my brother, we Helan and Coachella. Me and my brother, we Helan and Coachella. Someone you're looking up to. I wanna be someone that can keep you ground. I wanna turn into someone that you love. Forget your loss. Remember you keep moving on till end of dawn. You'll take as much as lay the steps you want. You'll become someone you want. Text you blow it up all phone. Bring for my cell on airplane mode. To my skull, yeah, I'm the prophet. Make prophets, we harvest. You know, go on and on and on. 整个 flow 啦，整个编曲啦，各样嘢都好精彩、好丰富嘅一首作品。由 Gunfriends featuring The Crane 嘅 First Clas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午到西贡万宜水库西坝和专家会面，了解鲸鱼尸体的解剖工作。他说根据初步解剖，死亡的布氏鲸除了以往的伤口，亦都出现新伤口。至于是否导致死亡的原因，要进行化验，呼吁市民要尊重野生动物。谢展环强调，七月中收到报告发现鲸鱼之后，即时询问渔护处，联同海洋公园保育基金，可唔可以有方法帮助鲸鱼离开浅水水域，亦都有咨询内地专家、本地保育团体同埋海外专家，发现有困难，经各方考虑之后，决定继续观察。他又话法例上有限制，唔能够短时间设立禁船区。统计处公布六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31亿，按年上升19.6%，而五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修订数字按年升18.5%。今年上半年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就按年上升20.7%。六月的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上升64.3%，服装上升34.2%，药物和化妆品上升49.4%。至于六月的超级市场货品的销货价值下跌3.5%，燃料销货价值下跌19.1%。政府发言人话，零售销售的前景维持良好，访港旅客人数在未来几个月将会进一步上升，劳工市场情况改善，和政府多项巩固经济复苏动力的措施，例如发放消费券，都应该为本地消费需求提供支持。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施政报告已经展开公众咨询，今日朝早同埋下昼，佢分别会见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同埋政协常委以及公务员工会代表，了解佢哋对政府施政嘅期望同埋谂法。李家超话，会上气氛热烈，与会者提出包括宏观和微观的意见以及建议，涵盖经济、医疗、土地房屋、创科、养老、青年发展、能源、公务员管理等各方面的议题，所有建议政府都会逐一详细研究。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接下来的几星期，他将会陆续会见社会上不同界别的人士，聆听他们的意见。艺人周永恒涉嫌出言恐吓妻子，被捕之后在警署拒绝配合警员采集指纹，又涉嫌向警员吐口水。他在屯门裁判法院承认抗拒警务人员和袭警罪，处理主任裁判官将案件押后到下个月12号判刑，以待索取精神、感化和社会服务令报告，期间被告继续获准保释候判。39岁被告周永恒被控在今年4月20号在元朗警署里面抗拒一个侦缉警员执行职务，同日在元朗警署的报案室袭击同一个警员。被告早前另外被控一项刑事恐吓罪，就获控方撤回。辩方求情的时候说，被告因为脑里面的肿瘤而患情绪病，去年年底切除肿瘤之后，他向精神健康中心求诊，并且获处方抗抑郁、惊恐症和焦虑的药物，至今仍然需要接受药物治疗。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坏车啦，就喺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啦，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噶，一带系比较多车。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交汇处有坏车，一带系比较多车噶。另外喺九龙方面啦，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啦就排到去洪隧嘅出口。就系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暂时排到去洪隧嘅九龙出口。洪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洪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啦，就去到理工大学湾位。其他嘅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另外九龙方面，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企业村对出啦，比较繁忙一啲。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嗰段车多噶，排到去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反方向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嗰段啦。是比较多车的，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挤塞，龙尾接近果栏。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油麻地的海宏道因为路陷，去佐敦道方向近文昌街休憩花园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经过要小心。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的坏车已经离场的了，交通回复正常。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以及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从美国总部去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知识最近有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网站报告，他就说 ChatGPT 和 Bring AI 的网站流量由几个月前大幅度增长到现在开始下降。 亦都有人觉得这个 AI 热潮渐渐退却，少有人去玩。亦都有人认为因为越来越多软件加入 AI 功能，其实不都一样用紧。 逢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鲁洪建威 知识会社， 每周涨知识。 CIBS 人人广播 节目是可以用来探古寻源的， 古人古迹古事 界石呢，一般就是一嚿石头上面写一些文字，来到显示出一个分界线的。从政治角度来讲，就是地域的分界咯。例如好像在清代的期间，我们香港和深圳之间有十几嚿的边界的分界石头。 CIBS 节目古人古迹古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认识人大政协第二季，主持洪以敏，今集嘉宾港区人大代表朱立威分享港区人大的工作，还有港区人大代表马逢国 将中央的精神，无论是全国的管治以至到方方面面的政策，在香港能够得到更好的宣示。 逢星期三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放松一下，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my baby。 chorus。 又要激中你，听到 breath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响。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笠上 暗恋交幻想。 这个世界有因果的。 斌臣，我非常同意你的讲法。你所做的每一个行为都会伴随着之后你要承受的结果。特别是有一些比较短视的行为。哪怕你有心还是无心都好。最后你都是要还。初中楚乔的人之初，人这种生物真的很得意，究竟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啊、都有排你讲。 一日一月望望有十年，一年才成事，长大越大越多新挑战，天想不到后面，看看旧人在襁褓中的脸，看到自己卡通的脸，我 就变。 陈慧敏啊，你陈慧敏新歌《Why So Serious》，呢个世界系一个大笑话，方方面面都系。尤其当你见到有一啲人呢可能唔识得做一啲判断。见到人哋做又跟住去做嗰啲呢最易危险。 出厂一个赌母长大赌好一个梦偶学人去踏步。将人以貌做最好一心会追准到完成树木。画一线路自我复生机关格式都有路线图。会做到走神道对着信号会照做一服一做就是正常近视了说出电量就是惯常但是抱养运用加速转向磁场过量如花式表演夸张力量变重量另类当漂亮特意的音量要哼唱却放空唱是断缆制造悬疑怪事，跳跃去放线，念念如像有词，喐一喐手指变成趣事，咬牙切齿。乱玩手指，微微目光是住群思中似乱跳字，有病向前中医，以法术无法救治。失笑中失控失标志，黑镜中一个失数而没意义，自认真出事，万人零舍一指，目露空光更是怀疑原来故事，没路尽是自动生事，就像多声道乱植入血刺。需制止，要活着都别幼稚。你我有试过自定存在意义，布偶是断缆制造悬疑怪事。放弃去放肆，学习还未算迟。欲有欲手指，纯属野事。头全满字，却变枯字，相当可。再去终止这种飘逸，从开始告别过去，从头灌溉现在开始。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是姜涛啊。 说话到此， 人啲收派台作品 Dummy。不过要讲清楚一件事，就是模仿别人、学习别人本身不是一件坏事，问题只是你不经思考地盲目跟随才有问题。能够吸收别人的东西运用在自己身上重新去演绎，亦都可能是成为一个殿堂级的人一个需要的元素来的。 谁遗下你离留在对岸，问天覆下遥望，遗憾难复在凡尘内碰撞，肉身跟你游荡，泪纹来到殿堂前抛低所爱，更随行你要毫无挂碍，为终点揭幕喧哗错落，入夜会是漆黑一片还是有光，像星体陨落轻风作落，沿途或是孤 这首呢是来自 Beyond 没推出的一个 demo， 由阿波黄冠中所作曲的版本，加到菲菲在乐团手上做了这首新歌《殿堂》。 若风将云落一起着落，明人派对花一世挤进这殿堂。 每个界别都有所谓殿堂级的人物，无论可能是运动员、歌手、音乐人等等，都会有殿堂级的人和一些很厉害的人，两者之间的分别其实可能是很微细。 在这盛世活着却只流泪，麻木地处世也许会像片落叶慢慢枯萎，怕生怕死，渡过这世纪，要走要飞，谁可跟我一起？寻觅快乐与 世，救赎了我的一切，不理俗世，也不怕被说是非抵制，怕生怕死，渡过这世纪，要走要飞，谁可跟我一起？ Timing 嘅 Take Me Away，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将佢嘅经历化成一个消暑夏日甜品。可能是要牺牲一些东西的，爱情可能是其中一样。 Eka 经历过，但是他认为没有走到最后的爱情都可以有好像这首歌里面所讲的美好回忆。作曲 Eka， 填词 Yanto， 编曲监制 Claudia。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过去纵使煎熬， Eka 吴依家仲夏夜之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歌城今日呢组嘉宾，佢哋嘅气场好特别噶， 同佢哋嘅音乐一样，都有自己嘅风格吸引到咧，中意佢哋嘅乐迷，所以今日我哋决定送呢句俾佢哋听住咯。 Nightmare Gacha 好客自来， 唔知佢哋系普洱嘅味道，定系 El Grey 嘅味道呢？ 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噩梦扭蛋嘅 ，Hi， 系啦，有 Daisy 同埋 Hugo Ross 啊，咁啊，我哋就送呢个卷轴啊， 系， 终于可以送上呢一卷咧，少少取巧嘅， 系冇错，呢、這、一个一定要由波城你读出嚟嘅，因为你谂啊， 好啊好啊， 這一句呢我惊我读得唔好啊， 系呢、這个用英文嘅 Nightmare Gacha 好客自来， 哦，知唔知嗰句嘢系食嘅咩？ 即系 啊， 即系。茶 好客自来， 佢嘅嘢叫做茶好客自来， 真系真系比较差。 系啦，系唔系我呢？我呢句我本身都唔识噶，即系特登 search 咗好耐之后，就觉得呢一句好似个意思系好嘅。佢本身茶得一杯茶嘅茶，即系话咧，你茶靓嘅话咧，啲客人就自然嚟啦。咁啊，等于你哋嘅音乐即系。我蒙留得好啊！啲客人或者啲 fans 就自然会嚟噶啦，即系攞一个咁样样嘅意思嘅，系啊。本身系想我蒙留蛋四个字， 但系真系好似好难食啊， 难嘅，即系或者难食到一个意思好嘅，系啊。咁所以取巧就用咗 一食恶恶字啊，已经好似有好多 好恶啊， 系啊，啲嘢好似好衰咁样 啊，唔系啊 ，OK 啊， 系啊。咁啊，所以希望你中意呢个礼物啊。 有茶麻麻点算啊？ 咩啊？ 杯茶麻麻点算啊？ 咁嗱，你要睇你觉得自己啲茶。系点样啦？呢一个系系啦，咁啊，但系即系其实俾苏动音乐嘅听众首先认识下两位啦，系啊，即系先可能从就系、是、其实你两个点样认识，应该都因为歌一路都已经出咗一段时间噶啦，咁但系即系认识嘅话系大概系咪即系去到比赛嗰阵时候，Hugo玩比赛嘅时候认识噶？识啊 ，Daisy， 我哋 Tinder 识噶， 系嘛？ 真咩 ？Tinder 咯，之后都可以有故事喺 Tinder 上 面。唔系，我想学下嘢，我想学下嘢。 喺个厂入边 swipe 嘅时候，唔识 swipe 到。唔係講笑啫，講笑，我真係講笑。 你啱唔會 spike 到我嘅 喎， 同埋一個用， 係啊。 就必須講咧，當大家想作一個相識嘅經過，大家都用 Tinder 呢個故仔已經 out 咗啦。 真係㗎， 有好多人都係話， 我之前有講過， 大家都係想 creative， 但最後大家都落咗去 Tinder 嘅呢個故仔嗰度，係啦，係啦。但係真正嘅故仔係咩咧？係啦， 真正故仔咪工作， 係 啊， 工作認識。 我就記得嗰陣時喺後台度啦，跟住因為嗰陣時嗰個節目入邊其實濃厚地散發住一種嗰種追夢正能量喺度嘅，大家都熱血 係 追夢咁樣啦。但係突然間喺個暗角入邊有一個人散發住一種好古怪嘅厭世嘅感覺嘅時候，哦，終於係一個正常人，即係一群咁樣嘅人入邊，終於有一個係真係正常，因為呢個工作環境入邊其實大家都好高壓、好辛苦嘅，跟住佢就係一個完全地反映自己心情嘅狀態啦。就係、是、我覺得幾時收工啊？状态啦，嗰阵时觉得我几得意喎呢个女仔咁样，跟住经中间我哋个朋友郭俊咁介绍，咁我哋后屘就一齐玩咯咁。 哦，咁但系之前嗰时你系嗰节目里边嘅岗位要做啲咩，令到你有嗰个 energy？ 我想 嗰段时间 即系幕后咯，做我嗰时嘅职位就系 writer 啦。 系 咁必须讲，其实 writer 已经唔系最辛苦嗰个，不过成日对住佢哋，即系对得佢哋最多。 系。我想知喺你嘅角度睇住一班咁热血追梦嘅人，你嘅感觉系咩？心里边 好好啊，大家 好彩喺度冇 cam 啊！如果见到个样嘅话， 大家都好努力，好有梦想、好有理想嘅年轻人啦、啊。咁心底入边系为佢哋加油噶， 系所以都有点燃到你，系咪都想追求自己梦想咧？ 冇错、啊， 冇冇、 啊，诶、啊啊其实系。睇过觉得好似自己会做得好啲、哦， 嗯， 我唔系啊，讲笑咩咁认真？ 系啊，我接住 energy 啦， 冇乜特别大，其实嗰阵时唔记得咗啦。 收工咯，大家都系想有个收工帽咯， 即系工作咯，工作咯，即系大家翻工嘅状态系点咯？ 系啊， 就 系 工作呢啲嘢，唔好谂啊，开咗。我哋讲 冇乜特别大嘅，嗰阵时嗰种环境系都不允许我太多谂。因为佢哋好快地日日都有嘢发生 嘅。 咁、但系去到你哋两个真系叫做发现大家都有偈倾啦，真系可以玩埋一齐倾到偈嘅时候，即系玩还玩，倾偈还倾偈啫，唔一定会发现原来对方都会玩音乐嘅，唔发现对方一定都 组队 系啦，即系可以咁样去组成一个组合，系大概点样嘅一个经历令到你哋觉得可以一齐玩一下，真系咁样。 好隨意嘅啫，嗰個經歷我覺得就係、 是，即 係 佢紅咗，然之後就有得嚟用我嘅人氣， 唔係唔用啊嘛， 應該係咁， 係咯，佢有扮熟啦，同佢就我哋一齊啊，唔係死啦，跟住啱啱放工， 好多真嘢聽啊， 啱啱放工嘅狀態就有啲亂咗嘅，即係係真係隨意嘅。我哋有一齊去旅行啦，嗰陣時喺台灣旅行，就係 unfollow 喺台北酒店，碌住手機 high tea 嗰個係啦，嗰個。系咁就呢件事发生咗啦 ，unfollow 事件， 系 unfollow 门，咁就佢喺我身边嘅，咁嗰阵时佢就好似嗰阵时我都有写一啲嘢歌词啊歌啊，咁佢都有鼓励我啊，可以继续啊咁样。 系啊，当时个状态其实我冇谂咁多嘅，因为佢嗰阵时好 emo 啦，喺台湾嗰个情况入边，佢都写咗好多嘢啦。但我一心我系谂住佢几时先至可以走出呢个伤痛，同我哋去食烧肉咯。 我哋 去咗间餐厅，同佢嗰日当日地就系 unfollow 发生啦，即系嗰个男仔 unfollow 咗佢啦，跟住佢就匿埋喺酒店度谂住喊，我唔出嚟食烧肉啦。跟住我同我 friend 一心谂吓点算啊？我哋 book 咗咯，我最想做呢件事咧，炒我。咁之后后屘我哋都又系食烧肉啦， 大概用了两个钟头时间回复， 跟住翻嚟之后，咁我哋都有再睇一睇，哦，究竟我哋喺台湾，即系佢台湾里面写咗啲咩咧，都觉得哦，都几得意，即系嗰个感情或者嗰个感受，其实我都有嘅，但我好少会喺我自己嘅生活或者喺我个音乐度表达出呢件事咁样，就觉得哦，不如试下我哋试下写一啲咁嘅嘢咯，咁样，跟住后屘我哋就一路做到依家，就突然之间。 咁譬如 Hugo 喺比賽完咗之後，其實你嗰陣時係咪都好快已經諗到自己哦音樂嗰樣嘢要繼續點樣玩咧？嗰陣時 我冇噶，其實到呢一刻我都冇噶，我個狀態係隨遇而安咯，因為我個音樂係即係有啲人可能佢哋會一完咗或者一。完咗比赛，我哋就会好渴求，好想有啲什么大事业发生啊咁样啦。其实现实系啊，梦想好丰满啊，跟住现实系好骨感噶。跟住之后咧，系你需要去慢慢地去慢慢造大自己咁样咯。咁所以喺呢段过程入边，其实我好享受作为一个独立音乐人，可以自己控制自己创作啊，可以自己话事，自己写自己中意嘅音乐啊。但同一时间，可能相对上要。起步得比人哋慢咯，即系要慢慢慢慢地咁样去做咯。咁我同 Daisy 都几中意呢种节奏嘅，即系几中意唔系好赶急啊，因为我都唔知赶俾边个睇咁样。系啦，虽然我都怀疑系有人真系会有留意我哋嘅，但我唔知佢哋喺边咁样咯。 系冇人催我哋嘅， 系啊，冇人催。有啲人想试下催，但系都失败咯。身边啲朋友 系啊，可能咯。 咁啊 ，Daisy 咁其实即系一路虽然有正职，但系即系譬如自己都有写下，即系都有整下歌嗰种嘅咧。因为 之前 系啊，之前有即系一冇嘅， 系真系 unfollow 之后， 系即系嗰阵时真系 唔系。其实时间线系其实有少出入嘅，但系其实大概系咁啦。但系即系 unfollow 之前咧，其实。最原先我是寫了一首叫咩 writer 之歌，就是我在个节目入面做緊嗰陣一啲諗法啦，即係一啲係我聽到好多人同我講嘅嘢，我將佢寫一首歌，就係嗰啲唔好意思，咩話我要遲十分鐘、五分鐘、半個鐘，唔好意思，你嘅電話暫時未能接通，即係就係我好嗰時候講，就係嗰太成日聽到嘢，將佢寫咗一首歌，呢個係第一首，但係就當然。一路冇真係做出嚟，咁就有咗呢樣嘢之後，即係有呢個可以做到歌或者寫到歌嘅一個諗法之後，我先用unfollow事件發生咗，我先咁樣寫。 係，咁但係你兩個喺即係叫創作音樂嘅嗰、那個可能叫做 technical 啲 procedure 上面或者個程序上面，雖然一路講話我做歌都比較 chill 啲咁啊，咁但係當真係兩個想我哋不如做一首歌啦咁樣，咁其實嗰個過程係即係大家會一齊 jam 啲 melody 先啦，即係曲詞啊各樣嗰啲嘢點樣發生嘅以往。 今次即系我哋呢个 project 呢几首歌就，因为都系由 unfollow 事件延续出嚟嘅，咁都系我可能开咗头，然之后有啲旋律或者有啲歌词啊咁样，然之后就叫 Hugo 再加佢嘅创意入嚟，咁就变成又或者我哋两个人真系无聊冇嘢做咁样，即系嗰时 lockdown 有段时间，写首歌就可能两个人。可以同一時間就自己各自寫啲嘢，就冚埋一齊。 係啊，我覺得個情況有啲似係 有一次砌积木嘅，即系可能我呢度砌咗一嚿，咁佢嗰度砌咗一嚿，跟住我哋就攞出嚟睇话，哦，我砌咗一嚿咁嘅嘢，砌咗一嚿咁嘅嘢，咁我哋摆埋一齐系点咧？有时可能我哋要将嗰个积木再拆咗佢，再重组，可能呢度就系要呢两句，佢就要呢两句，咁就摆埋一齐咁样咯。咁所以嗰个感觉系几特别嘅，即系我会喺佢身上面都会听到一啲，哦，我平时我唔会。接觸到嗰啲音樂嘅體系嘅 melody 出現啊，咁樣或者佢都會可能喺我嘅 melody 見到，哦，有啲我嘅一啲嘢咁樣，咁所以其實呢，這個混合嘅呢個狀態，其實就好似噩夢扭蛋咁樣，你就會隨時唔知道自己會抽到邊一個扭蛋出嚟咯。系啦，咁就可能可以砌到一个 collection。 我想好奇一样嘢就系，去听《噩梦扭蛋》嘅一啲作品嘅时候，你会觉得哇，即系啲内容系非常之真实啦，血淋淋啦，同贴地啦咁样。其实 系有个咁长经历嘅人先会感觉得到， 系咪真系？其实每一首歌点解噩梦？我开始怀疑《噩梦扭蛋》写歌嗰个 chill 嘅态度系嚟自于，因为生活入边真系有一啲嘢发生咗啊。然后所以再去创作一啲歌，因为有啲人创作可能系佢要特登去谂一啲嘅情景啊，或者可能佢要幻想一啲嘅 situation 去 为写歌而去谂， 系啦，为写歌而去谂啊。但系你哋系咪真系呢排真系有样嘢咁样发生咗，写首歌先？ 我哋其实所有嘢都系嗰句啦，都系由 unfollow 呢一首歌呢个创作到。延伸出嚟嘅，咁 unfollow 就係一個真實事件啦。係啦，咁其實unfollow 同偶爾咧係兩首用真實、好真實嘅經驗寫嘅歌。咁中間月後同埋 Duno 咧就幻想成分嘅，追我啦。咁 Hugo 覺得 我都少啲幻想，我就係呢個比較真實啲喺嗰兩首歌入邊。我諗其實喺兩首歌入邊，我哋都有截取一啲我哋喺嗰個故事入邊嘅一啲片段落去嘅，即係我哋好難真係完全。零做过嗰件事或者冇嗰个感受而去写嗰首歌，即系点都会有少少我对嗰件事有啲情绪或者有啲感受或者有啲感觉，我哋先至可以写。即系我唔可以突然间写我系一个公主或者突然间写我系一个 系咩？我觉得你逗我， 可能得啦，可能因为我其实心入边都有一部分嗰阵时系公主嚟嘅，系啦。咁即系唔可以，我哋系好难可以写到个完全唔系我哋自己嘅人出嚟咯，喺《噩梦扭蛋》嘅呢个 group 入边。所以好多时听呢首歌或者听我哋作品嘅人，佢哋都觉得哦，点解啲嘢会咁贴地啊？咁真实，而系即系好多时真系基于生活咯，即系我哋真系由生活度去做创作出嚟。 系 做咩啊？ 讲完之后觉得呢个有啲老土。 唔系，但系其实我觉得应该冇人系完全由零到即系再嘢出，就算系幻想出嚟，都系嗰个情感或者佢对呢件事呢个幻想嘅点睇，或者点样去虚构一个故事，都系来自于自己嘅经历或者自己经历过啲咩，佢先会咁幻想。 但可能因为我哋嘅歌入边嘅画面性好强啊，即系我哋可能真系好贴切地讲出哦，可能去台北 high tea， 又或者树人花屋企，又或者哦喺屋企望住天花板就会谂起一啲嘢，即系一啲好画面性，而 which 都系应该截取喺我哋平时生活嘅一啲画面摆落去。 因为我咁啊，有时候会好似夜晚晚睇住一本日记嘅感觉， 系 我咧有啲 系有少少咁嘅感觉， 有啲似啊。咁我仲要自己一个人夜晚晚匿喺屋企，好惨。跟住就 跟住啊，原来佢最近咁，我都唔系好惨啫。 你写住俾我，我咪睇咯。 但其实一开始作词系，其实系 Hugo， 我好有印象，唔知你记唔记得？佢有 advice 过我，同我讲话作词可以加多啲一啲好。真實的畫面場景，即是你望到啲咩，感覺到啲咩，摸到啲咩，加落去會好啲。然之後嗰陣時，我又仲係一個好新手嘅時候，即係佢又俾意見我，我就跟住呢種意見去再添加，係咯。 咁又好似頭先聽 Hugo 講，就係可能會有時睇下 Daisy 寫嘅裏面見到有一啲可能旋律嘅走法嗰啲，自己都冇諗過咁。其實喺而家。叫做識咗咁耐，合作咗咁耐，其實睇對，即係你睇對方，你眼中嘅對方，可能即係除咗頭先嘅 technical 啲嘅之外，有冇覺得佢嗰個人係情感上或者各樣嘢都好？你會點樣講呢個人呢個拍檔 哇！真嘢， 我哋係啊，我好想知喎。 我呢兩年咧經歷咗好多嘢，即係我都了解佢多咗，因為我有一段時間我有同佢一齊住嘅，咁佢嗰段時間其實我哋都 唔同方面我哋都了解咗对方好多啦。咁、其实我觉得佢係一个，我觉得有啲调转嘅，我同佢嗰个处理事嘅方式。即係呢，尤其喺我哋写歌嘅时候，好多时呢我会先讲话我唔想改呀，或者我唔会改咁样。但之后我返去諗咗之后我就可能会改啦。但佢通常呢佢都係佢其实佢唔想改嘅，但佢会因为我觉得咁样讲会好啲咧，咁佢就会改嘅。 即系佢如果提出意见，我就改咯。 系啊， 几多即系作多几个版本， 系啦， 有得拣。 但我就系先话唔好，之后系自己就会去做嘅嗰啲人咯。即系有啲调转嘅一个状态嘅。我觉得佢个人系一个几柔软嘅咯，即系佢内心其实系一个几柔软嘅人嚟嘅，但某程度上其实佢系有一个狮子座嘅 ego 喺入边嘅，需要好好地去保护佢嘅咁样。 系 系啦， 咁啊 Daisy 你觉得阿 Hugo 咧？ 好好啊， 好啊， 即系就算我哋闹交，我都信我哋可以 系， 即系会好好快。咁其实我 系 好， 我哋成日经常闹交， 但系啲咩系即系放到上边，因为其实生活上嗰啲都系 everything 我哋都闹交。 我之前唔知咩睇戏，然之后话呢个女仔好靓，然之后佢觉得唔靓，然之后我哋闹咗两成 半 个钟。 好， 真 系啊，真系。 呢首《噩梦扭蛋》，新歌 featuring Eagle。 I'm literally like so over him。 偶尔也有想你的时候，新闻翻嚟佢哋会详细介绍呢首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京津冀地区近日暴雨成灾，在北京造成至少11人遇难，其中两个人在抢险救灾期间殉职，而早前公布失联的27人，其中14人确认安全。河北就有9个人死亡，6个人失踪。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地全力搜救失踪和被困人员，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1000万资金支援防汛救灾工作。翻嚟本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贡万宜水库西坝同专家会面，了解鲸鱼尸体嘅解剖工作。佢话根据初步解剖，死亡嘅布氏鲸除咗以往嘅伤口，亦都出现新伤口。至于系咪导致死亡嘅原因，要进行化验。呼吁市民要尊重野生动物。谢展环强调，七月中收到报告发现鲸鱼之后，即时询问渔护署联同海洋公园保育基金，可唔可以有方法帮助鲸鱼离开浅水水域，亦都有咨询内地专家、本地保育团体同埋海外专家，发现有困难，经各方考虑之后，决定继续观察。佢又话法例上有限制，唔能够短时间设立禁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施政报告已经展开公众咨询，今朝同埋下昼，佢分别会见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同埋政协常委，以及公务员工会代表，了解佢哋对施政报告嘅期望同埋谂法。李家超话，会上气氛热烈，与会者提出包括宏观同埋微观嘅意见同埋建议，涵盖经济、医疗、土地、房屋、养老、能源、公务员管理等各方面嘅议题。所有建议，政府都会逐一详细研究。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接下来的几星期，他将会陆续会见社会上不同界别的人士，聆听他们的意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时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排到黄大仙中心，反方向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嘅龙尾就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住上月道。之后转睇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浙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就去到彩虹隔音屏，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有种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维园道。重复一次，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波斯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受阻，龙尾而家排到维园道。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写一张咁长嘅遗愿清单想点？咁早就走咗？诶，你嗰张几时先做完啊？你要把握时间啊！ 唔好讲我啦，你咧，你嘅愿望咧？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极端天气突袭，触发山泥暴射，引发连串灾难。 唔好以为咁嘅场面只会喺电影出现，极端天气近年已经喺世界唔少地方触发严重嘅山泥倾泻，所以我哋要留意山泥倾泻警告。万一灾难在香港发生，我们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你和我张家辉都不可以置身事外。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 音乐嘉宾咧，继续有噩梦扭蛋啊！咁啊，有你哋嘅新歌啦，偶尔也有想你的时候嘅。咁啊，我同阿斌咧就会估关于呢首歌，我哋听完之后一啲嘅谂法，然后就你哋再揭晓咁样样嘅。 系咁啊，我估先啦，我估嗰样嘢咧就系呢一首作品咧，乍听落去咧，入边好似有两个角色啦，就系嗰个女仔同个男仔啦。咁啊，个女仔就系有少少好似感觉就系单恋个男仔，然后个男仔其实又有少少同佢玩暧昧嘅感觉咯。听落去就系、是，但系其实咧，我估有一啲嘅听众听到去 Hugo 唱嗰一个部分，会以为其实佢唱紧嘅都系女仔嘅心声。但我估其实 Hugo 把声系第三个角色嚟嘅，因为每个人咧，每个女仔身边都会有一个咁样嘅 friend 就系、是。睇住你行埋去啲衰人度，跟住然后佢会俾一啲嘅意见你，但系深刻有一啲可能会系其实佢呢个朋友都系即系可以有好多 situation 啦，有啲可能系佢都系单恋紧呢个女仔嘅一个成员，又或者可能佢真系真心纯粹朋友。咁我估 Hugo 就系饰演紧一个咁样嘅男。闺蜜系啦，或者系男性好友咁样， 本色演出。 咁啊，估埋你就要揭晓。我想估咧，咁呢个就估得精细一啲喺个声音上面，因为我好中意只歌，其实 intro 或者 music break 咧，嗰个琴咧落咗一个 feel， 好似蒙蒙地嘅。系啦，我觉得呢只歌一起嘅时候就会超级中意嗰只声。咁啊，我想估会唔会其实就系、是，哦嗰只声嗰个感觉好似嗰啲接驳来电嗰啲咧，即系以前打电话未有人听嘅时候，或者要你等嗰种质地。咁、因为唔知点解，可能呢一个故事。里面亦都会牵涉到有电话，俾我感觉系啊，复唔复 message 或者嗰种嘅，咁所以我觉得呢种 filter 落嘅声，可能都系有嗰种就系、是、哦打电话啊呢、這个嘅 situation 里面，所以嗰个声会咁样拣咯。 几好、啊，偷咗佢呢个讲法先，冇错冇错， 呢、 這 个谂法都几 特登嘅，完全系有 系就系咁咯，就系、是、你哋咁样讲咯，exactly 100% 音乐方面其实就我哋不宜作答啦，第三位人士。就应该系去达到你只 ego， 因为呢个琴系佢落嘅。但系电话嗰 part 就系有意嘅，因为成个故仔都系 就系由呢个电话开始， 就系打紧电话，即系爱慕天花，系啦嗰个情景。系咁在于 Hugo 嘅角色咧、就都的确系佢系第三个人啦。佢其实讲嘅嘢咧系在于。 我啦，其实我同 Hugo 可能都唔同啦、啊。但系就系我嘅谂法就系、是，一开始佢写完咧，我有啲以为系觉得佢系即系朋友角色，都系第三者角色，但系以女仔嘅角度去再陈述翻呢件事咁样。但系之后过咗一段时间，即、就、系、是、我心中嘅怨恨淡咗少少啦，在于就系女仔角色嗰个情绪。咁我就。其實睇翻佢歌詞咧，佢都可以套入翻男仔視角講緊嗰件事，因為佢都的確係男仔嗰邊都的確係我佢付出咗或者一啲情感，但係只不過係佢付出友情，但係佢得唔到一個回應，因為佢付出嘅唔同佢攞翻嘅係唔同，因為女仔中意咗佢，咁女仔就付出係愛情，但係佢得到嘅只係友情，都係一個不對等，其實兩個都是一樣，而兩個都失去了即係一個朋友、 嗯， 所以我覺得佢嘅歌詞咧，其實套入喺兩個人身上都 make sense 嘅。 嗯， 係啊，我都同意。我嗰個位置就係一個 master 咯，即係已經經歷曬所有嘢之後，就 上帝視角， 就上帝視角就係話曬俾你知，哦，其實件事就係咁樣嘅咁樣，因為。嗯就好似佢好似同时有经历过女仔嘅嗰个部分，但我经历过男仔嘅部分，就系好似用一个上帝嘅视角就去同你讲，哦呢件事就系咁样啦。咁、嗯、其实爱情或者喺呢个暧昧嘅游戏入边，其实就系一种令人哋好难抽身嘅一件事咁样。咁大家都会可能不自觉地会陷入咗喺呢个场面入边咁样，系、 哦、 啦。咁但系嗰个声嘅话，其实我觉得我哋之前一路嘅音乐入边，我哋都好刻意要加啲咁样嘅复古梦幻嘅声嘅。因为我哋嗰个 project 其实就系、是日前后啦，咁系喺夜晚发生嘅，同埋我觉得我哋创造咗一个新嘅一个，我突然间话自己系创造者咯，我哋创造咗一个感觉就叫做电咯，即系我发现 唔系创造，我哋搵， 系我哋系 define 咗个感觉就叫做电，就 系、 是、嗰、那 个电系音乐。 系啊，点系音乐， 即系点嚟点去， 系点嚟点去， 即系有一种感觉系你唔会觉得好悲伤，即系你第日都可以照翻工嘅，即系你其实，但你就系唔知点解，就喺嗰个 moment 嗰个位，你就好啰啰挛，你就好想睇下佢有冇复你 嘢啊， 系啦，夜阑人静嘅时候，好小事，但你就系瞓唔着啦，就系点嚟点去咁样，又咩都唔想做，但系又想望住个电话睇下佢有冇睇story 啊咁样，咁呢就系一种我哋。整个废妹心态咯， 一种若有若无嘅， 若有若无 咁但系呢一种即系点嘅叫 texture 系呢一首歌先好浓烈嘅，其实一开始嘅时候已经写下写下都发现到，可能前几首歌已经觉得有呢种质地噶。 其实前几首歌我哋都 本身每首歌都系即系按于呢件事嘅情绪，咁所以就。個質感都相似嘅，因為我哋好早已經決定呢個係一個五首歌嘅 project， 即係同一個 project 嚟，係我哋都即係將佢創咗一個時間線嘅故仔啦，即係每一首歌係深夜嘅某一個時段咁樣，咁就係一個故仔 unfolding 咁樣，就係、是、你，然之後即係可能你俾你 hurt 咗，然之後你出去即迷難地去野生活，然之後你就揾其他人去填補呢啲空虛，即係佢係一個故事喺度嘅，係啊，即係所以成個故事嗰種質感就係呢種夢幻噩夢啊嘛，我哋係。 其实觉得都几似而下时下嘅人嘅嗰个爱情观，就係、是、我唔知道自己要啲咩，但係我当我冇咗嗰样嘢嘅时候，我就觉得、可能呢样嘢就係我要嘅嘢咁样囉。嗰种就係电囉。 囉囉亂囉。 係囉囉亂囉。係囉。 咁但係因为你话譬如五隻嗰一个 project， 佢代表个唔同嘅时间线或者 stage 啦，咁偶尔呢一个系咪可能系喺 呢个你哋就可以估啦。 係啦，我哋 就 係。係而家出咗四首啦。 係啦，四首囉。 呢隻系咪真系 Phase 4嚟？真係喺個故事線上會 係咩啊 ？Facebook 即係第真係嗰個階段嗰個時間線上係去到第順住咁推落去， 唔係順序嘅， 唔係順序，係啊。 其實呢隻可以話係唔係個時間線上， 係啊，係長期啊，因為係一個長期嘅心情嚟噶， 唔係即係佢係有啲似係前言。系啊，即系个序，即系佢发生，因为呢件事发生咗，然之后就即系可能夜呢一个夜晚内发现咗，就 unfollow 咗佢，然之后你就 开始揾啲慰藉啦，跟住之后 出片，系，然之后就另外一首 潜入乜嘢 发生紧系啦，即系揾咗另外一个人去填补个空虚嘅时候发生咗嘅嘢。咁、仲有一首就 系 会系日出嘅， 系啊， 系即系嗰个就应该就 ending 啲 嘅 ，ending 系啦，就呢、是、一晚就结束啦，翻该翻工啦。 咁我哋听翻头先，即系嗰个角色嘅分配上，其实你哋日常嘅现实嘅相处系咪真系 Hugo 都会比较系一啲会分享多啲爱情观，即系都好似。会比较叫做 分析师 阿女你唔系咁样啦，即系系咪咁样嘅咧？唔系咁嘅， 我想讲阿Follow事件发生三年前啦，期间我完全已经唔冇再做傻妹仔啦。 系啊， 呢几年嘅期间， 嗰下醒咗啦， 我反而就变咗个妹咯。 佢就变咗，佢就多啲烂桃花啦，系啦。咁佢遇到爱情就 系 好分身嘅啫。 我系。为咗写歌先咁做嘅咋，要体验呢啲感啊，要体验啲情感啊， 都系咁讲啊，都系咁 讲啊，哇！啲灵感几咁澎湃啊， 系啊，为咗写歌我先至咁样咋。 咁但系呢一只歌咧，即系写嘅时候，因为同埋 Eagle 创作个曲啦，咁呢只歌几时开始去写嘅？有冇啊？ 呢首歌就系、是、其实系喺 Unfollow 之后，我就写咗嗰阵时，我去咗飞咗。即辞咗职啦，然后屋企人喺纽西兰，就飞咗去纽西兰疗伤。 佢系啦，闭关嘅 闭关啦。咁嗰度喺纽西兰嘅时候写嘅，嗰阵时 Eagle 都仲未出现喺呢个 project 入边，同佢唔熟嘅嗰阵。系，然之后就嗰阵时写咗翻嚟就俾 Hugo 听。咁所以呢首歌喺我哋出嘅四首入边咧，其实算系。第二首组写嘅《Unfollow》之后就系呢首，其他两首都系之后。咁只系因为一路物色唔到，即系我好早期就知道男仔声就唔会系 Hugo， 因为想揾另外一个人咁样。因为我不想对着他唱 因为我都觉得很怪 虽然现在出 show 都成日对着他唱但是是啦就是一路这个到底这个人是谁呢我们又不敢问就是过了一段很长的时期就到上年就灌醉了 Eagle 就逼他应承哄他应承 哄他应承在他耳边喂走不做歌啊 是啦那他就应承了那就他就开始做个底是啦咁就都就係前前後後就拖咗呢一年咁樣，因為大家都隨心所欲啦，又大家都有即係我同 Hugo 又正職啦，咁又有好多忙啦，咁就不知不覺地 時間飛快 地流逝，過咗一年啦，係啦咁樣。 但嗰時個人選點解會係想灌醉阿 Eagle？ 係啦，點解唔係第二個咧？ 就手 係好好， 因為已經熟咗啦，嗰時同 佢熟咗，你已經係 係啊，就手音樂人咯， 係 又可以全好全能地做， 又係一個可以利用嘅人， 同埋 at least 我覺得佢會明白我哋講嘅嘢，即係我哋都 其實我哋日常生活中嘅音樂人，即係我哋兩個 mutual friend 就都真係得佢。 係啊， 係啦，係啊，我哋都成日係學玩樂嘅，即係豬朋狗友啦。我哋三個都成日即係因為有一段時間。就全部都住將軍澳， 跟住有一日我就覺得啊，唔可以咁樣成日喺度白白咁樣吃，佢要付出一啲嘢嘅咁樣。 可能佢一路喺度喺你哋嗰度 hea 就係等緊你， 等你開口係咪啊？ 佢第一 點知你咁遲先開口？ 我好有印象，第一次佢嚟我哋屋企玩嘅時候，嗰、那個。理由是他们想一起做音乐完全没有发生过 的事情。 没做过的事情。 看戏吃饭打机。 我很想知道在这首歌现在我们听到这个版本真的成型之前其实在Daisy 和 Hugo 去听即是去做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其实同现在的成品的想象会差几远呢因为现在加上 Eagle 下去会有很多可能是他个人一些 style 的东西在这里。 我觉得其实 就不大嘅， 大的真系系，因为都喺我哋控制范围， 因为佢都好明白我哋 想做啲乜嘢， 讲得好好啊，斗得好，佢都好明白我哋个 concept 同概念啦。咁期间其实唔止有 Eagle 啦，咁我哋仲好多人帮我哋，即系有我哋监制啦，我嘅亲生哥哥，啱生咗 B B 啊，恭喜晒， 恭喜晒， 就系佢都加咗，即系佢好。努力咁去實現我哋嘅 vision 因為我哋兩個都唔係好識音，即係 technical 音樂嘅人，所以我哋 每次可能解釋我想要咩，都只可以好虛無， 係好空， 係啊，就個 feel 或者點點點，所以佢哋好努力啊。仲有幫你彈吉他加吉他落去嘅 Brian 啦，都係個個都係真係。 怎樣去塑造那個畫面， 他們都真的很俾心機，都很多謝他們、就是去理解我們在想什麼、想要什麼，然後幫我們實現了。 至於填詞還有偉文是這一位，又 是這位是我表姐 家庭式作業，家庭式作業 家族音樂， 家族音樂， 就是為什麼，就是那時候我們每次寫 demo 都是用普通話先，因為較為易一點，只有四個音，那每次都是要將普通话，即我哋普通话个意思已经好知道啦，咁就系点样将佢变成广东话，有呢个意思之余又可以好听咧。咁一开始就系、因为我知道我表姐系以前细个好中意写下，即可能改下歌词啊，或者即系写下嘢咁样就随口嘅，我冇压榨人噶，我哋随口一问就啊，不如你我哋即系做呢个 demo， 帮我睇下有冇谂法啊咁样。咁其实唔系，其实佢写咗词， 拉好多唔同人入水咯。 我哋写咗一个版本之后，我哋其实系改咗好多嘅，我哋之后改咗好多，但系但系最重要嗰个字系咩？就系、是其实佢帮我哋改之前咧，我哋深刻系冇谂到因为本身普通话系偶尔，然之后系冇谂到呢个字系同一个音系可以用翻偶尔呢两个字， 系 即本身谂转第二个， 系啊， 即 系好棘，究竟如果因为要转咗，我哋成首歌其实就要转名噶啦嘛， 佢 send 翻过嚟个版本就用翻偶尔两个字，我哋就 原来用到噶，系啊， 原来 OK 嘅，咁样就好重要嘅一个，即系喺呢一个作词上好重要嘅一个。启蒙系啊，所以就好都多谢表姐。 我觉得那个比较有趣的个地方是经过几次录音，即系我哋《恶梦老蛋》经过几次录音的时候，我哋都喺度揾紧我哋个通系乜嘢。即系好似我喺《恶梦老蛋》入边，我个通其实都唔系好似我自己本人或者我自己其他音乐上面会呈现嘅嗰个感觉嘅。咁其实喺呢次嘅录音入边，我哋都揾帮阿。Daisy 去找回究竟佢嘅嗰个係聲音嘅音質同埋tone應該係點樣呢，咁最後我哋可能就嘗試咗用呢個比較甜美啲，用啲係啦 sweet 啲嘅嗰個方式去做佢個 vocal 嘅嗰個tone，出嚟嗰個感覺都幾奇妙嘅，即係大家好似第一句聽入嚟就會有個女仔好似好 sweet 佢講一個故事，但係你慢慢聽真啲嗰個故事嘅內容嘅時候，其實佢係一個幾大有少少傷感嘅故事，但其實呢個故事咧，亦都係好反映到偶爾呢件事，即係你整體嚟講，佢兩個已經分開咗啦，咁係已經係好似一件唔開心嘅事啦。但你每一次諗起呢個人嘅時候咧，都係一啲甜蜜嘅事嚟嘅。咁呢個就係嗰個叫咩回馬槍啊，回憶殺啊， 回憶殺 係啊，回憶殺。 咁啊，至於去到呢隻歌嘅 music video 嗰度啦，用咗呢一個，你即刻已經 好真實 嘅，好真實啦，呢個又係呢個嘅 idea 係。 idea 是 Eagle 提出的，即他都找了一些 reference， 因为他都知道我们 低 成本的，所以就即是怎样可以低成本之余又可能可以做到一些 visual 出来。 我觉得个 idea 是挺好的，即是有有点到个题，就是一些生活上面的小片段，一些开心小片段累集成的一个 MV 咁样。但大家一路睇嘅时候又觉得，哦，系咪完啦？系咪了完啦？呢个唔系真实噶，呢个唔系真实噶，呢个只系回忆嚟噶啫，咁样。 系 啦，跟住慢慢佢就最后就 delete 晒所有嘢啦，然后之后就block 咗佢。 即系都有应翻个电话嗰个 frame 咯， 系因为我见到有个 comment 讲得好好噶，我都有。同樣感覺就覺得好似偷睇咗你哋個電話，然後 experience 咗成件事嘅感覺，係啊。咁但係嗰啲嘅片段係咪就係可能就係頭先講之前一齊住佢又上嚟 hea 嗰啲真實嘅片段？ 唔 係 啦， 定係 我哋特登影嘅，我哋其實冇咁 sweet 嘅。我哋套衫咁樣， 唔係其實即係個真嘅情緒咯。 唔係有兩三條係我哋以前嘅，或者以前嘅 story 度喺 archive 度即係拉翻出嚟，但係大部分嘅。都是特登拍的， 系啊，但我哋有編劇，我哋有編行程嘅，我哋編哦嗰日要做咩啊？點樣可以即係完全唔同嘅幾件事睇落去，我哋好似即係喺日常入邊發生 咁樣。有換衫啊， 係啊，換衫特登同一日又換兩件衫咁扮好似， 係啊，低成本製作， 同埋都要逼佢哋兩個要營造嗰個親密感咯，係啦，大家都覺得好似好自然咁樣喎，但其實佢哋兩個都係演出嚟嘅， 係真係個 frame 係即係。 多一個 frame， 早一個 frame 已經係喺我反 應 大。 另一 樣嘢嚟㗎，即係我剪緊嘅時候，我已經喺我揀 shot 係精準， 多一秒都唔得。 所以最大挑戰原來係喺個演技嗰度嘅。 咁咩 ？Ego 就好自然咯，可能 I don't know 佢 慣咗 咯，女仔佢 I don't know 係啊，偶像派 佢唔喺度 亂 講嘢。 偶像派， 我就怕醜嘅，所以我啲怕醜樣 係自然咯，都係同唔同嘅女生相處做呢啲嘢。 所以大家可以睇下呢一個，即係雖然話即係低成本，但係好貼題，同埋即係會好感覺到頭先講成個故仔呢一首歌所表達嘅就係偶爾又想你的時候嘅咁啊。今日多謝你上嚟同我哋介紹呢一首嘅新歌。咁啊，之後嗰啲係咪都睇下狀況，再睇下幾時出嘅？唔急，唔吹得嘅係嘛？ 李生，李生係 嘛？我最中意吹人嘅， 我哋成日會。即係佢跨下海口 咁樣， 係啊，即 係 因為 我哋會立 flag， 因為呢一首歌我哋一開始話不上年九月會出嘅，係啊，因為我哋出嘅時候仲有人 DM 我話咩你隔咗幾多日幾多日，你上次話你要出呢首歌， 人 即 係記得我哋講乜咯， 係啊，咁樣就但係希望喺 今年 內啦，都盡量盡量啦，係 係啊， 等啲 emo 嚟嘅時候 咪夠咯， 唔係寫就寫咗，係就係執行， 係啊， 係咪全部我哋係最。差嘅嘢， 得閒大家咪 D M 下佢哋睇下佢哋有咩咯。 唔好 block 你 ，unfollow。 今日多謝兩位姐姐 ，thank you。 知。三点钟还听你在编故事，真心话早已当敷衍。我运动从直到是我不懂七三四。 节目最后听过有《噩梦扭蛋》之前的作品。Unfollow 我是你做过最贴心的事，听日5点再见，拜拜。